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15集， 上了出租车，吴样开始盘算接下来的打算。蛋糕店登记的扬州号码虽然与江峰掌握的不同，扬州这个名字也不算太有特点，但那条金水胡同29号的信息不会白留。吴样不相信会那么巧合地撞上重名，因此眼下最紧迫的就是找到5号日期和扬州下落之间的关联，别把这条线索跟丢了。而与此同时，他还得趁着这几天赶紧定下茶楼重新开张的时间。爷爷刚刚过世，茶楼开张不宜大操大办，但也要搞个简单的仪式，将请柬寄给爷爷的那些老朋友。维系人脉的同时，刚好也趁着这个机会宣布自己作为茶楼的新主人的身份。起初吴样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接下第一个案子，寻找扬州的事情也确实牵扯了不少精力，现在开始着手准备茶楼，时间上确实有些仓促了。思前想后，他决定得找个人帮忙才行，于是又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。翌日下午，正当吴样坐在电脑前给茶楼的新菜单排版时，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他的名字，并且伴随着敲门声。 样样在吗？ 吴样小跑下楼，见玻璃门外头正站着个40来岁的妇女，体型微胖，呼哧带喘地提着个大编织袋，不住地用一张早已经团皱的纸巾抹着额角上的汗。 秦姨。 女人名叫李秀琴，是爷爷在世时的茶楼总管，跟了爷爷近30年，负责茶楼的大小事务。爷爷生病住院后，茶楼暂闭，李秀琴打点好一切也回家休息了一阵子。秀琴家住古街不远，昨晚接到吴样电话，说是想请他早点回来帮忙，这便二话不说地赶了回来。不过吴样疑惑地看了眼他那硕大的编织袋。 您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？ 哎，快别提了，要被那一老一小给气得断了气了，这日子呀简直没法过了。 秀琴挥了挥手，说的应该是她的丈夫和才上高中的儿子。 怎么吵架了？让您提前回来惹叔叔不高兴了。 吴样替秀琴接过手中的编织袋，请她进来。 不是，他巴不得我离他远点，眼不见心不烦。 秀琴对这座茶楼熟到不能再熟，自然没有跟吴样客气的必要。她脱掉外套，随手拉了把椅子坐下，解释道， 是我家那崽子文理分科的事儿，他物理不行，我让他学文，他爸不同意，说学文没前途，非让他报理科，说实在不行可以继承他爸的手艺。 秀琴说的激动，还用手敲起了桌子，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。 你说他爸就是个木工，有什么可继承的？那崽子倒好，还跟他爹站一条线上了，说什么以后要考计算机系，必须得学理。那计算机系学个啥呀？不就是天天玩电脑吗？还用学？哥我都会。 计算机系也不是光玩电脑。 吴样笑着给秦姨拿了瓶水，让她歇歇气。 要学编程，数学也要学。哎，他数学不是挺好的吗？ 秀琴一脸不屑地嗤了一声，见吴样递来的矿泉水，摆手推开说， 哎呀样样，我不用喝这个， 烧的白开水就行。 啊，忙忘了，好几天没烧了。 吴恙有点不好意思。秀琴再看看这茶楼，眼瞅着快要开业的地方还荒芜一片，当即挽起袖子就准备开始打理。 哦，那你忙你的，我给你收拾收拾。 哎，琴姨，不用不用，您刚回来，先去休息会儿吧。 吴恙将一把钥匙递给秀琴，是爷爷当年给这里的帮工租下的宿舍，离茶楼不远。原本琴姨成家之后就从宿舍搬了出去，可眼下这大包小裹的，摆明了是要和秦姨夫冷战了。 不用，我不累。 秀琴拍掉吴恙拉住她的手，去吧台下头拿了块抹布。 我呀就是来气，让我活动活动，发泄发泄。 吴恙实在拦不住她，只得由她了。秀琴洗净抹布，很快手脚麻利，擦起台面来。擦着擦着就不禁蹙起眉来， 这咋都是毛呀。 正在这时，毛主人溜溜达达地下了楼梯，悄无声息，冷不丁的也吓了秀琴一跳。 妈呀，样样，你咋还养猫啦？ 啊，捡的，特别听话。 吴恙说着伸手就要抱吴一周，眼神示意他乖乖配合。吴一周就这点最好，不论私下里和吴恙吵得多热闹，外人面前从来都会给女主人长脸。眼下这猫精不仅乖乖地窝进了吴恙怀里，竟还破天荒地在他的揉搓下呼噜起来，软糯地朝琴姨喵了一声。 哎呦，可爱的呀。 秀琴被哄得笑呵呵的。吴恙抱着白猫走到咖啡机跟前招呼道。 啊，对了，秦姨您来，我刚买了台咖啡机，过来看看。 啥？ 秀琴提着抹布走到这巨大的铁疙瘩面前，有点傻眼。 这能做咖啡呀？是咋用的？ 吴恙放下怀里的猫给他示范，按了几个按键，机器开始自动磨豆，一阵噪响，接着便没了动静。 咋不动了？ 在烧水上压。 吴恙话音刚落，机器就再度嗡嗡地响起来，接着就有咖啡液缓缓流出。 这就做好了？ 秦姨端起装有意式咖啡浓缩的小杯，嗅了嗅鼻子。 嗯，闻着还挺香。 尝尝。 秦姨小抿一口，立即皱起了鼻子。 怎么样？ 哎呀，不咋地。嗯，苦啊，真有人爱喝这个呀。 是啊，还不少呢。 吴恙笑着开了一盒牛奶，又给秀琴示范了一杯拿铁。秀琴品了品， 嗯，这个还行，没那么苦。嗯，还挺香的。 秀琴手巧，学得很快，除了她那气质打扮站在咖啡机跟前不大协调之外，挑不出毛病。秀琴有模有样地拉出了蒸汽嘴，学着打奶泡。 开张定在哪天啦？ 就10月10号吧，十全十美。 那行，你回头把请柬印好了给我，我替你寄出去。 说完将手里的咖啡塞到吴恙手上。 那个，你尝尝我这卡什么诺的味道咋样？ 茶楼有了秀琴帮忙张罗，吴恙就瞬间轻松不少，可以专心调查扬州下落。10月5日一早，那家蛋糕店才开门，吴恙就走了进去，再次体验了一把声势浩大的欢迎阵仗。 欢迎光临。 他随便点了点东西当早饭，再摆了桌椅的休息区落座，翻来覆去地想着10月5日的用意。一家蛋糕店而已，来这除了订蛋糕还能干嘛呢？吴恙脑子突然一闪，很快问店员要来了店铺的预订电话，发给江峰。过了一会儿，营业员姑娘面前的电话就响了。 喂，你好，克莱米亚蛋糕坊，有什么可以帮您呢？ 哦，要修改取单时间是吗？好的，您稍等，麻烦您提供一下预定人的姓名。 吴样假装不经意地朝营业员方向瞄去，见营业员听闻对方报了名字之后微蹙了眉。 先生，您再报一下手机号码吧。 营业员原本翘起的嘴角渐收，脸色微沉。 喂，先生，喂。 电话收线，应该是对方先给挂了。与此同时，吴样收到了一条来自江峰的信息。 不行啊，他让我报手机号码，我不知道多少号啊。 另一位门口迎客的营业员觉得同事看起来不大对劲儿，转头问道： 怎么了？ 特别奇怪，一早上不是有位杨先生把蛋糕取走了吗？刚才又打了个电话，说什么要修改取单时间。 吴样闻言，忙将桌上最后一口蛋糕塞进嘴里，飞速冲出了店铺。 吴一征， 他走开几步，回身仰头，朝蛋糕房的房顶喊了声： 快，开工了！ 吴样话音刚落，只见一道白色身影飞快从房顶窜了下来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他脚边。 我们来晚了，那个人提前把蛋糕取走了。 吴样绕回到店铺门口，指着路面问他： 能顺着气味找找吗？那人应该还提了个蛋糕盒子。 吴一周凑过去嗅了嗅，不解地问： 来晚了，不是九点半开门吗？ 吴样其实九点半之前就到了，当时还在纳闷怎么店铺已经开了，现在觉得可能是对方特意协商提早了取单时间。正在这时，江峰电话突然打了进来。吴样刚一接起，就听他语气急切地开口问： 你还记得游戏里的那个警察吗？就是监狱里被我打晕的那个。 因为担心扬州在游戏中还留下什么别的线索，吴样之前嘱咐江峰要继续推进剧情，随时向他同步。 啊，怎么了？ 你猜的没错，他真的是我的同党，但刚刚因为身份暴露，在来29号公馆碰头的路上，被国军派人给暗杀了。 吴样心里一沉，隐约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江峰的下一句话便验证了他的猜测： 这天是民国32年的10月5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